青春的时光，不回头地奔跑和狂想。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，放声的歌唱，就像青春一样怒放。绝望，生活充满迷茫和渴望， 少次失去自我和主张，多少次忘掉年少模样。 我想回到青春一样怒放。 喜欢听歌，感人的歌，它让我觉得爱是对的。睡不着，我就醒着，不再让日子被打乱了。寂寞很吵，我很安静，情绪很多。就放掉，不去碰触。